大家好，欢迎来到乌托邦计划，迈向美好城市的备忘录。乌托邦计划 Utopia Movement， 希望透过每周半小时的时间，与您一起谈城市与空间。为什么要叫乌托邦计划呢？因为乌托邦是一个虚构的大西洋小岛，它里面有着完美的社会、政治、法律的体系，那它后来也成为一个理想世界的一个代名词。那它的词源其实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一位英格兰的作家叫做 Saint Thomas More 的一本书。那乌托邦希望能够它不只是一个理想或虚幻的世界，未来也可以在台湾的都市里面实现这样子。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我叫大侠。 大侠，我们的职业其实非常神秘，一般人可能没有听过我们的职业。那他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医师啊、护理师啊、建筑师啊，或者是有各种不同的职业。 对， 那我们的职业有点神秘啊，其实跟最近发生的这个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好像有一些关系。 对对对 对，跟尤其是跟那些传染病是有关系的。那要不要说一下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说，先交代一下，我先不要公布答案，说我们到底是做什么。但是说，其实我们这份职业基本上每一个听众都是生活在我们所设计出来、我们所营造出来的那个环境里面。对，那到底我们做什么我们最后再说。那我们这份工作的起源啊，或者说它实际上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对一个人类生活的一个场域在做一个控制。那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说我们要控制这个城市？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了，可能在那个什么罗马时代，可能就好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但是比较偏向现代的，就是这个职业其实一直走到现代之后，才可能比较被意识到说，哦，真的有这份工作，他在做些特别的事情。对，那我刚刚说的近代开始，可能就是从那个19世纪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到了工业革命，人类进到了工业革命。那这工业革命非常简单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们开始用不是人力或是受力的方式来加速我们经济生产的一个效率。所以那我们不再需要这么大的生产空间，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机器被集中到了一个据点。那可能就是当工业革命刚开始发生的地方就是伦敦嘛，伦敦然后巴黎这些比较大的城市。那所以当这些所谓的机器因为工业革命被聚集到大城市之后，乡村的很多农民们，他们就为了要赚更多的钱，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是透过机器在帮我们赚钱，其实赚钱的速度会比种田还要快很多，所以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就从乡村集中到了都市，就是有工厂的地方。那突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有这么多数以百计、数以千计、好几万个乡下来的农民集中到城市里面，那可想而知，大家一定就是对生活品质并不是这么的在意，因为大家就是为了工作而来，那他们可能就直接住在工厂旁边。那过去一开始的时候，工厂的环境、卫生环境啊，或是公安的问题，其实都非常糟糕，因为大家那时候就是想要赚钱而已，所以也造成了非常多的一些传染病啊，或者是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些问题发生。那我跟阿庆的这个职业呢，其实算是就诞生在这个糟糕的一个环境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那个时候其实主要就是说，工厂他们可能会排放很大量的恶臭的气体、有毒的气体，然后废水他们也都直接往就是平常饮用水的地方就直接排。那刚好那些工人们因为都住在附近嘛，所以他们就会必须闻这些对身体有害的气体，或者是直接就喝到那些工厂排出来的废水。那这些东西其实造成了一些传染疾病。对，那政府那时候就觉得说， 似乎不可以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他们想要改善这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开始会针对一些比方说工厂附近是不是不可以有住宅在旁边，就是不能有，不要，他不希望有工人直接住在工厂的周边，因为他认为这样子其实会对工人不太好。对，那开始的就有这种所谓在学术上面叫做分区管制 土地使用分区， 对，土地使用分区的这种概念跑出来。嗯、那规划师，这样子哦，自己讲出来，就是我们做的这份工作，其实最一开始其实就是以划土地使用分区，也就是说这块土地可以做什么，这块土地不能做什么使用，当做就变的为一个出发点。那随着人类不断的在进步，其实规划师的工作就从最原始的划分区啊，这边可以盖工厂，这边是做住宅啊，这边是什么使用，变成了开始会有有开始有什么，甚至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啊，或者是要保育一些特别的建筑或自然环境的功能，或者是维持社会正义的一些责任出现。 好，大侠，那我们刚刚在讲说我们这一行它跟疫情有关系，那我们这一行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公共卫生师吗，还是医生？ 但好像都不是，那我们这一行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跟疫情有关系？ 我们这一行其实来自于最一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很多从乡村涌进城市的那些农民们，他们因为刚进来，他们没有地方住，所以他们的经济条件可能也比较差，所以他们就直接住在工厂的旁边。那其实用我们现代人去看这件事情会觉得很难理解，因为工厂就是不是每天就是排放废气或是污水的地方吗？怎么可以这么多人 旁边就住人这样？ 对对对，就真的是直接就住在搭个那个小窝就直接住在工厂旁边。 对对对 对， 所以工业革命的关系，所以这一行就出现了这样子。 就是说，对 工业革命，然后人从乡下或是从农村来到都市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发生了一些可能有一些我们现在在讲环境上面的影响，可能他们的居家的用水或者是 感觉有点像是，就可能就我自己理解，可能算是人类第一次面对环境跟经济的一个冲击 的一个现象吧。 对，因为在过去可能比较封，我们在讲以前封建时代，可能就是那种中世纪那种，大家一般都住在城堡里面，或者是旁边有农民这样子。 对 对，但是第一次有那么多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工作，然后又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他可能使用蓝莓或者是什么来作为一个他们生产的一个方式。 对，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污染。 对， 那有污染，然后因为人口聚集也有疾病，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职业。 对，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个案例，他是说好像也是一个工厂，然后他们排放的废水刚好就是在 河流的上游这样子。那在这个工厂工作的人，他们就住在这条同样一条河流的下游，所以这些工人每天就是喝着他们自己在工厂里面排出来的废水，然后所以就造成了疾病，我记得死了很多人。所以后来有一个应该是工卫的学者还是什么，他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那就开始有避免，他就开始有意识到说，其实人类居住跟工厂排放跟工厂的这个位置其实是需要被经过设计的。 哦，是是是，所以他可能会跟空间有一些关系。 对， 就是这个职业。那我们要公布答案了吗？ 好，就是我跟那个阿庆的职业呢，其实叫做都市计划师或是都市规划师。 他在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职业？ 都市计划师用一般民众可以，比如民众用一般，就是让大家比一都市规划师呢，比较通俗来讲，其实就是在规划我们的生活。那具体的工作内容，比方说我们就会画画住宅区啊，画画商业区啊，画画公园，画画学校。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决定说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设施或者这些区域，他们会分布在城市里面的哪些位置。那主要就是我们工作具体的产出会是这些东西。 那这份工作，台湾的部分，大概是从美元的时期开始，有这个概念从国外被带入台湾。 要补充一下，你可以补充一下什么是美元时期吗？ 美元时期就是那个时候二次世界大战打完， 嗯， 那我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打完，然后台湾是属于 在自由防线这一条，就是跟美国一起的。一个所谓民主自由的防线 阵营，对 啊，民主阵营。那当时美国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般来说好像都只记得他们送面粉过来。 对对对对。 那美元还有包含都市计划，这是什么概念？ 对，就他们有派联合国，他们好像有派一些专家，都市计划的专家，然后来台湾指导我们，指导我们，指导中华民国政府说，怎么画都市计划。 嗯。 然后他好像也协助我们画了一些。 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我记得比较那个有知名度的历史，就是那个南投的中心新村。 哦，南投的中心新村就是。 对，然后中永和好像也是那个时候就有。 哦，中和和永和，你说 啊，虽然 新北市的那个。 对对对。 哦，了解了解，所以它是一个也是有一点像国外的一个概念，但是台湾的都市计划感觉更早。 对，台湾都市计划最早源自于是那个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 对，然后那时候日本，因为日本那时候 有什么 工业日本、农业台湾， 然后后来变成工业 台 湾、农业南洋。 农业南洋，对。嗯、那所以他那个时候似乎是真的有想要在对，当然他是一个站在一个殖民者的角色来治理台湾，但是他。嗯，似乎有想要好好的培养台湾成为他的他可以好好剥削 可以剥削这个好像会有一些争议没有就是说应该是就是希望能够建设台湾变成一个不论他们想要使用台湾的自然资源或者是人力资源那总之就是他们的 他必须要去投资一些东西在台湾这块岛上面、 哦、对, 对所以他在我记得他在有港口的地方好像都有画都市计划、 哦、 所以台北市花莲港还有高雄港 都有画 台南好像也有 当然了台南当 然 有然 后台中好像也有对、 嗯、 新竹好像也有 对啊应该都有这样子 就是现在几个其实台湾相对比较繁荣 的城市、 嗯、 或是所谓的古都其实清朝的时候其实台湾就有一些人口比较聚集的地方 对 那后来马关条约割给日本之后、 嗯、 日本当然也在这个城市的基础上面就是比较多人的基础上面进一步的做都市计划这样子 对 对 哦你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的家乡台南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嗯、 因为从荷兰人来到台南之后后来经过明政时期清朝时期其实一开始就有一些聚落然后甚至在清代的时候在台南也有建城、 嗯、 就是有盖出那个城堡、 嗯、 有围墙有那个古城门这样子 对 那后来好像日本人来之后他们就进行了一个东西叫做市区改正计划、嗯、那市区改正计划我们现在知道的其实就是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都市计划、 嗯、 那它也有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也是跟以台南为来谈的话台南好像因为它在过去日本人在设计这个都市的时候也是有也是有这个所谓公共卫生的一个考量、 嗯、 那包含其实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必须要能够控制整个都市因为当时台湾还是属于一个可能没有那么认同这个日本政权的状态、 嗯、 所以他们就试图的把原本的清朝时代的这种路能够可以把它拓宽、 嗯、 那包含甚至是增设了所谓的火车站 对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比较大而且宽广的街道所以导致所以能够希望能够更容易的控制这个都市、嗯、一个方面是为了公共卫生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能够方便统治 对 对 方便统治这件事情我后来有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嗯、我们最一开始有讲到说那个都市计划其实最一开始是因为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 嗯 那它这边有个脉络是说英国那个时候是英国还是巴黎先做都市计划的好像是英国吧英国先做都市计划、嗯、然后那时候好像有一个博览会 啊，因为是那个所谓的世界博览会， 对，世界博览会，然后那个时候法国、嗯、啊，就是反正各个国家有去英国参观，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法国的老大，不是皇帝，应该是皇帝还是总统，叫就是拿破仑三世，就是拿破仑的孙子， 嗯， 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在那边吸收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国家要强盛，就是要做都市计划。 哦，了解。 对，所以回来他回来之后呢，就是在巴黎那边其实就有一个叫奥斯曼，哎、欸，奥斯曼。 那对，请一个人叫奥斯曼。 对，奥斯曼的一个塞纳省的一个省长，就是做巴黎的，嗯、就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嘛，嗯、做一个。做一个重，等于是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这样子、嗯、对，那法国做完之后，俾斯麦，那时候德国的俾斯麦，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也想做，但是他那个时候好像一开始是先去青岛、 嗯、 就是那时候清朝就是被就是跟列强打仗完，然后就是一直割地割出去、嗯、然后青岛那时候是割给德国、 嗯、 那德国那时候他好像就是先拿青岛来做都市计划。 哦，了解。 对，然后青岛做都市计划又被日本人学走，日本人发现，哎，因为日本其实对 青岛蛮有兴趣， 蛮有兴趣，胶州湾那一块、嗯、东北那块很有兴趣，所以他看到德国做都市计划之后他也想做，可是日本人其实有一个 我其实也不太懂为什么他要这样，就是他们很想做的事情他们都不会在他们国内先做。 哦，对 对 他们都会先找海外的殖民地去做。对，那比方说台南好像有一些东西也都是国外的，日本人当初明治维新出去国外学东西之后好像也都不敢先在他们国内做，可能会遭到反弹，他们就会先在台湾弄。所以都市计划那个时候其实就我所知好像也是先在台湾先有试做他们觉得不错之后慢慢再带回他们国内去。 对 对，然后刚刚讲到说那个做都市计划除了经济就加速经济的发展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方便统治。 对， 那具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法国巴黎那个时候做都市计划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巴黎他们在做规划之前他们的路其实都很狭窄。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主要的通行工具就是马车嘛，马车或是人类步行，其实他们不需要像现在这么宽的道路、 嗯、 所以他们房子大家都乱盖、 嗯、 然后路都歪七扭八，就是像现在一些比较早发展的城市那个巷道其实不是这么的笔直。 对， 那这些东西其实对革命或者是对反政府的人来说其实相对好聚众 的一个地方， 聚众甚至逃窜的一个环境、 哦、 所以他们当初做都市计划不管是法国， 是 法国人就爱革命嘛？ 对，法国人 对，然后那时候台湾人其实也是蛮爱有一些反抗的。 对， 那当局就是那时候做都市计划的那个法国政府或者是日本人在台湾做都市计划、嗯，其实有一部分思维是说把那些易守难攻、容易聚集那个 群众的 道路打通， 嗯， 让你没办法这么容易就在这些难以管理的地方有一些做一些对政府不利的事情。 哦，了解了解。 然后还有他的军队其实也可以透过被开通的道路到每个地方都很快， 嗯， 有点像秦始皇那时候 也有那种书同文车同轨那个概念。 对对对，就他们军队可以很快的到达每个地方去做支援。 哦，了解。所以其实这一行他除了为了要加速经济发展，另外一个公共卫生安全的考量，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方便统治。 方便， 所以 对， 这个是一个蛮那个感觉有点黑历史，或者说一个很地狱梗的一个目的啊。 对 对，但是应该这几年他的思想还是有改变。那我在想，补充一下好了，就是为什么当时奥斯曼或者拿破仑三世这个时代他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巴黎大改造这样的都市计划、嗯、其实就是大概1789年的时候，在拿破仑登基之前就有发生了所谓的法国大革命。 对， 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状态让正规军让国家的军队很难去抓到这个躲藏在巷弄里面的这些革命者、 嗯 这些巷战让他们吃了很大的苦头，最后也导致说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可是后来的统治者尤其是像拿破仑三世这样的或者是拿破仑他本身就后来就是称帝的一个状态、 嗯、 那他还是希望能够保有权力。那其实 在工业革命化之后，城市聚集了很多人，它很容易变成一个颠覆政权的一个可能性。对，所以像我的家乡台南，好像当时会做都市计划，或者说我们现在台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圆环，其实也是跟当时的都市计划有关系。因为圆环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当时的新开的一些道路，它可以比较好的来做监视，或者是甚至是你要移动军队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 对， 这样就可以反革命的一个产生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业这样子。对，但是在这几年应该有改变很多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民主时代了，应该不需要再这样子来统治都市，对不对？那目前像大侠目前在执行的或者是说我们在学的都市计划有什么样的改变？过去可能是因为公共卫生的考量、经济发展的因素，或者是统治者方便统治，那目前这几年有没有一些比较规划的一个目的或者价值观有没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目前都市规划发展到现在啊，他们慢慢有转变成应该是说过去不论刚刚讲的是统治者都方便统治、经济发展或者是公共卫生，其实这些需求都是人类一直都存在的，那这些东西随着科技的发展，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做表现。它可能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告诉你说我就是为了统治你，我就是为了要发展经济。 对， 但是其实回去 当我们了解这些脉，就是过去这些都市计划产生的脉络之后， 会看到现在这些需求其实都一直存在，只是它透过科技发展的方式，它可能有做一些转化，做一些让一般人可能不是这么容易看出来。但其实现代很多的都市计划手法或者是它的目的，其实都还是在满足最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一些目的。那比方说经济发展的话，以现在来，经济发展算是一个比较还是蛮明显的一个状态吧。 对， 那比方说我们就是现在的方式可能就是会透过比方商业区 或者是科学园区 产业园区这些东西。对，那不要举个例子，就是说刚好最近那个美中贸易战，那很多台商就要从中国撤回台湾。 对， 那台湾其实可能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生出这么多符合这些台商需求的土地，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画很多 可以让工厂设置的地方。 对，画很多可以让工厂设置的地方。那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高雄的桥头新市镇园区，它在高雄市的桥头区。那它大概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被划成一个新市镇。 是， 就是说它希望那边可以从一大堆农田长出一个新的城市出来。 哦，了解。 对，那刚好它那时候被分为一期二期，就是等于是一期先开发，然后之后再开发二期。那刚好最近那个台商回来需要地嘛， 需要地， 所以刚好二期准备开发，轮到二期要开发了，所以就画了很多的产业园区，可以让那些工厂可以最后长在桥头这些地方。 哦，了解，所以是一个它有一个这样的功能。 对， 那总之呢，我们接下来的目标能够希望透过我们介绍一些国外的案例，或者是跟城市有相关的一个书籍，然后来分享一下，国内外我们是怎么看待都市这个议题的。当然除了国外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有国内案例的一些导读。我们可能会先透过一些书籍的导读的一个方式分享书的内容，然后我们来一起来了解都市这个非常特别的议题。都市的面向有很多，都市的议题有很多。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计划应该可以做非常久除了书籍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访谈的方式来访问一些现在目前在做规划的人，他们在思考的东西，包含这几年可能很红的议题社会住宅啊，或者是还有什么产业园区吗？还是什么土地正义等等的东西，我觉得之后都或者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土计划的推行，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纳入讨论。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应该会尝试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都市计划其实 一般在面对的可能都是专业者或是政府官员。 哦， 那所以这都市计划这个业内的语言，其实相对的可能就比较官方官腔，或是比较硬， 对， 比较没有这么好理解， 对， 比较没有，应该说比较没有那么通俗，没有那么白话。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其实可以让把这些很硬很硬很难比较难理解比较艰涩的一些概念或是语言转化成可以让大家都听得懂的内容。 哦，了解。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工作啦。因为过去大家听到我们在做都市计划，我们在学都市计划，好像都会觉得，哎，你们是不是炒地皮的科系？ 是在做都更的？ 对，你们是不是在做都更啊？最近争议那么多，但是其实未必是这个样子。 对， 我们其实是非常努力，希望能够提供透过规划或设计的方式，提供台湾的国民或者是台湾的各个城市的市民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空间。 对， 就像当年工业革命的时候，有许多的我们早期的规划者，因为看到这个工人他们非常辛苦的一个处境，所以他们有思考过透过规划的方式，然后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这样子。 嗯嗯嗯， 对。那都市和城市它是人类行为的聚集地，那有城有市，在中文里面非常特别。城它其实是一个实体空间，是一个建筑的空间。那市它其实是人类的活动，也就是像是商业行为。所以其实在中文里面城市非常非常特别，这个词很有趣。那另外其实在英文里面也非常特别我们英文的城市叫做 city， 那公民叫做 citizen。所以其实城市就像是 citizen 公民的集合体一样，那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西方的这个语言里面它藏了这样的智慧，就是它非常强调公民的力量。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结合东西方的一个想法来谈都市，我相信会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不要忘记追踪、订阅和分享哦。好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